帮他的一些办公费用啊，哎，于是乎呢判了3年缓刑5年。这个事情也你其实现在大家讨论的都多了啊，但是咱就追寻到最原初，本身你说这个事情很容易就很难去判明吗？不很难。你比如说按照天公地道的想法，这个于斌这么做是不对的，对吧？因为这么做它是有很多问题的。哎，就是说你说什么网上有人说什么劫富济贫呢、盗富济贫呢，可实际上现代的这种行政啊，现代的政府啊，你这有很多问题。你说我拿着这个钱去做好事，可我怎么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交易啊，对吧？而且如果你包养他的话，这东西有示范作用，那是不是其他都可以这么弄？如果是都这么干的话，那这个就说不清了，这个里边的这个混水可就太混太多了。所以这个事儿本身挺简单，但是值得思考的也是，大家伙为什么很多的人对这么一个副市长啊表示同情，表示同情。而且这种同情啊，我跟你讲可以用一首诗。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这个观点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呢它从中反映了老百姓啊对某些这种目前官员作风的一个看法，是很有意思的。他就是为这个副市长于斌说话的。这位网友说，我无奈我欣慰，法院判我3年徒刑，其实我心里已有准备，从市场变成罪犯，我无奈但也欣慰，因为把贿赂给了学生跟病人，即使丢了乌纱我也绝不后悔。他理解这个人，说风华正茂，哎，他甚至开始这个高扬这个人。 对对对， 风华正茂，谁不曾长存报国之志，一腔热血我也曾发誓为民鞠躬尽瘁，但一入官场才发现里边的是那么让人恶心，追名逐利，落井下石，口是心非，处心积虑，把玩权术，身心疲惫， 真多成语。 你年轻，你悲愤，你上进，你挣扎几番后也会激情尽退，因为升迁是上级圈定的，谁还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做好人难，做个好官更是难上百倍。官员在潜规则里醉舞，慢慢由青到灰，由白变黑，你想打破这规则吗？你想破坏费尽心血挤进来的那么多人的利益吗？你精英，你先进，你另类，最终你也会像我一样被判有罪。因为犯罪者用以惩罚犯罪的法律大多用来维护真正有罪的官场潜规则。我知道贿赂只要上缴就不算犯罪，那么上缴的贿赂又给了谁？同事们用它发奖金，但同事们的生活已经比老百姓强了几倍。把贿赂上缴国库，年年审计出的上百亿的违规资金谁来担责？看着那些满脸天真衣衫褴褛无钱上学的孩子，我粒米难咽夜不能寐，看着那些痛苦呻吟四壁如洗无奈等死的病人，我手在颤抖心流血泪，我多想让老有所养病有所治幼有所学呀，可是我身为边缘化的副市长，管理着6个要害部门，他们只给我10000元的办公帮贫费，就说这个市长，这副市长说他办公经费一年就10000元啊，说暴力建筑行业衍生的腐败人人尽知，我收了是受贿，但把此钱用之于民我问心无愧。那个不知怎么获得教授职称的人说我只是良心发现，其实我的良心一直就很清白。虽然法律上我成了罪人，但我脱离了官场，我良心上没罪。我遗憾在岗位上没收到更多的贿赂，没有更多的钱来修补百姓心灵的破碎。在我心灵的天平上啊，再大的市长也重不过那老百姓对我的口碑。我住在出租屋里，我心无罪，就这副市长啊，他就常年住在这个出租屋里，看着那么多百姓给我的评价，我流泪，我无奈，我欣慰。这把这个于斌呢、塑造成了一个悲情英雄的形象。其实这两件事儿，这劈开叉看，我认为于斌他是一回事儿，他的这个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呢，大家伙，你说其实说的是他吗？我现在发现，在中国呀，因为不能特别自由的说话，所以很多人说话行使的都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你不是说你呢，所以你不用较真儿。他说于斌到底是不是这么个人呢？是不是个清官？这不重要。他是拿你说事儿呢，说别的事儿呢。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哥。 哎，你说这个领导干部吃救济啊，就是曾经文化革命以前呢，那时候社会风气非常好的，就是非常廉政的。但那时候呢，我在山西啊，我们山西省有个九级干部副省长，分管经济的叫武光汤，哎，这个人很有钱，九级嘛，那就是300块钱了，哎，小300块钱，200多块钱。那么那当时是很多的钱了，你当时30块钱的一个月的工资啊，好多人。那么他呢就申请救济，当时在山西省是一个挺有趣的事情，说你这么大干部怎么申请救济啊？他的生的小孩看到吗？他生了9个小孩 啊， 其实他第9个小孩是我的同学 啊，是吧？ 知道这个故事 啊。那么我是说什么呢？就是实际上从中国的这个政府啊，现在官员里面呢有2个制度呢是有问题的。第一个制度就是办公经费啊，你比方说我认识一个县一级的县级市的纪检书记啊，这个人呢就要办案，办纪检嘛，他纪律检查嘛，就要办案。那么他必须要有电话，必须要有汽车，你必须要比犯罪分子的反应速度要快嘛，对吧？那么这样，但是呢办公经费就没有包括汽油费和电话的这个费用，那怎么办呢？是自行解决。那他纪检书记怎么自行解决呢？他只能到基层去把发票给人家，让人家去报销，来解决汽油费和电话费。那么你既然要让他做这个工作，你就要给他这方面的预算，你没有这个预算又让他去办这个事儿，更何况纪律检查的工作呢是稳定社会和清洁社会很重要的工作，这方面预算不到位，因为国家经费有限啊，尤其地方经费有限啊，他做不到，这是一个大漏洞。第二个大漏洞表现在腐败当中呢，工资，你刚才说那个县公安局工资，公安局长工资2000块，这是国家统一皇粮规定的啊，就这么多。但是呢住房标准这个公务员就没有严格的标准，所以据我知道好多公务员没办法的情况下，他走2条路，一个找赞助单位，他本来不是这个单位的，要求这个单位加一间大房子他分进去了，明白吗？比方他根本就是个副县长，就是他安排在某一个局里头啊，做一间大房子他住进去，我拨这块经费多拨一块。第二个方法什么呢？就是批一些地自己去干，基层单位啊，这不合理。而不合理的方法就是说，为什么呢？就这方面的标准不够严格，不够严格。这个不是说到县里头啊，到省里头，甚至到中央有些单位，这些公务员的标准呢，现在都各有各有自己。 这个现在我有个感觉，就是中国老百姓啊，其实很厚道。你别看网上净骂人，但是你发现他厚道。一方面呢，他极容易适应现实。另一方面吧，现实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他对你的标准呢都降低了。比方说对这个副市长这个于斌，好多的这个同情其实基于什么？他觉得这个人能把受贿的一点钱拿出来办点好事儿，已经不错了。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啊！就是说，这个官已经不错，知道为老百姓办事啊。这有个网友嘛，还说嘛，说我们那儿有个干部就讲，说局长上任来一年就给弄走了，为什么呢？说因为他这个经济上不干净，换来一个新局长，可下边人你知道吗？并不领情，不满意啊。说好不容易这个局长一年呢，他捞够了。他这个局长准备有所为了，新的一年哈，这个准备为老百姓，就我自己肥了，我得为老百姓做点事儿了。你又弄来一个新局长，这新局长来了，他还得捞一年，他捞，你这什么时候是个完呢？你说，就说，所以你说老百姓中，哎，你觉得大陆老百姓厚道吗？ 其实我当然觉得是算厚道了，对。可是我觉得如果制度很清楚的话，其实游戏规则也会变得特别清楚。你说像以台湾的情况来讲好了，台湾比方说像总统呢，他是比较是可以，你最多可以选2届，这个是国会规定的，你最多可以选2届，所以你至少你在第一届的时候，你会好好干点事儿。就是你先，因为你为了下一届还要继续出来选嘛，那我们就期望你好好干点事儿，我们还能够继续投给你。但后面4年或者后面6年呢，说实在大家都捏把冷汗，都还会担心说你会不会因为接下来不会再选了，所以呢你就肆无忌惮开始捞起钱来了，你知道吗？这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规则怎么定，大家就会怎么玩这个规则。那你说中国老百姓厚道吗？我觉得是真的挺厚道的。因为我们刚刚在讲，你说 你是当官的，所以我们就会把权啊跟利啊都联想在一起。 有权有权， 对。可是呢，娱乐圈也是一样的。 嗯。 对，你有名，你很有可能就会有钱，而且这个名呢，会帮助你赚很久的钱，这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你说在台湾，可能有些人啊，你十年前唱红了一首歌，现在没人理你了。因为你可能没在唱新的歌了，我们就要听新的，我们要听周杰伦、蔡依林，我们听孙燕姿，我们听 S.H.E。但在中国不是，你别说十年，对，你三十年前唱红的歌，现在还有人找你走穴，而且价钱还很不错，搞不好呢还有人找你拍广告，而且搞不好价钱还比这些新的新兴人类来的高。为什么？我念旧啊，我就认你的脸啊，我就觉得你红啊，我管你现在红谁，我不管。所以你说中国大陆老板念不念旧？我觉得真的挺念旧的。 这也是我到台湾、香港，我就知道他这儿残酷，他这儿这人不念你那么多。那有个人，就过去黄沾，还活着的时候，我就听他讲过嘛。说你说你在香港，你个写歌的，你仨月你不干活，或者说你这个出去玩一年再回来，谁还记得你啊？你不在第一线上，没有曝光率，没有新作品，哎。但是我回头想想，我们大陆人民真是念旧。你出去多少年，再回来，我们还承认你，你还能这个是日子过得很不错。 是 多少年的老艺术家，我们都心存感激，对不对？ 对， 这我不是讽刺，我说是真的呀。 这是对的， 是真的。 所以你说台湾为什么会有一些演艺工会啊，或演艺人协会，他们真的要大声疾呼大家珍惜所谓的国宝级的这些老艺人，因为这些所谓的伦理道德或者是敬老尊贤可能在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就是你老了你没用了，你再见。 当然就是说你也不能简单的把我们大陆人的厚道归结为伦理道德， 这事 我还没太想明白，但确实是一个挺独特的这种 现象。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就讲这个游戏规则啊，就刚才讲这个所谓的贪官啊，给判了刑了，就是因为他拿了一些钱给帮了扶贫了啊。这里面就又回到一个办公经费的问题，办公经费不能乱来的。现在我们不能光给基层的干部布置任务，而经费不到位，你经费不到位，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对吧？你像美国前几年有个挺有趣的故事，美国的前几年克林顿当总统，当总统呢，他国家的这个财政预算呢，就是政府开支呢。